21: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8号星期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特别平稳降落的感觉，来自菲尔柯林斯的这首歌曲叫做 No Matter When， 不管什么时候。 今天是没有带老花镜是吗？ 带了，但是我挑战一下自己，挑战有点 失败， 挑战有点成功啊，挑战有点成功。No matter when, no matter when。 因为你在读的时候，我感觉不太流畅，所以我就看了一眼你。我和叶谦在直播间呢，还依然保有着像去年年初的时候一样哈，两个人间隔2米远。就是从疫情之后，我们俩就没有并排像在学校同桌那样的坐过， 是 主要就是为了。彼此离得远一点啊，距离产生美，好不好？ 也是为了安全， 太长了， 也是为了安全。 时间太长了啊，两个人太这个近的话哈，总觉得时间就让我们之间的东西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 对对， 这个得承认淡了。 是，灯光也亮起来了， 对， 位置也远了。 但是心理上的东西哈，以及我们对夜晚陪伴的感觉，还有对音乐的执着是没有改变的。今天是星期三，每到星期三的晚上呢，你不管愿不愿意聊啊，我们都得来点儿 吃吃喝喝。不是，我饿了。 有爱意的东西， 是 第一首歌《落大雨》。 带来了你爱的泡面，等着你打完更爱心宵夜。 我的老 北京今天下班的时候呢下了雨啊，刚好就是 SHE 这首歌所描述的，他命令大雨你不准淋湿我的老公啊，你这件事情给我办到啊，千万不要淋湿我的老公。虽然窗外又落大雨，但是呢坏天气也能做美梦。 你要是不想让人淋湿你老公的话，就你就给你老公准备把伞，你不能赖人家天气是吧？天气人家是自主性的，不是由 你 的。你 难道不懂得谈恋爱的时候撒娇吗？ 嗯， 啊，就是 都跟天老天撒娇了。 对，小女生的一种小甜蜜啊，或者是小命令啊，都带着那种可爱的劲儿，对吧？ 对。 所以这首歌是在2003年啊，可能一张嘴就让很多朋友想到了自己的青春啊。但愿那个时候你爱的人现在已经是你老公了。 哎呀，真是好美好的祝福啊。 对，今天晚上因为我说了星期三呢，我们现在调整到谈情说爱啊，明天晚上是吃吃喝喝。 对 啊，这个也符合逻辑嘛，因为明天星期四晚上聊一聊，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就可以安排上了。今天呢我们还是舒展一点啊，聊点哎一提到这个话题会很甜蜜的东西。在聊天室中呢我已经发出了爱的小纸条。 好，平稳的第一时段我就尽量带平稳的老歌手，比如说菲尔柯林斯唱完了以后，我让 Elton John 再上场，这首歌的名字叫 A Tongue of Jumbo。 留下你爱的小纸条。 Said I'm gonna keep this good like a piece of iron inside my trunk. The boy just whispered okay and grabbed his old black dog as we piled on in and cut out throughThat late November fog. Oh yeah. Dull as the plowshare, rusting in the yard. Old cotton grin and wave goodbye while the auctioneers all played cards.Sunday, I'd walk down a Mosin Bay, eat a T-bone steak, watch a picture show for a dollar and a half. Come on, little sister, get up, up from my knee. I'm gonna settle down someday in a town called Jubilee. Come on, brother Jake, break onSet up out in a town called Jubilee. A town called Jambolee， 就是一个叫做 Jambolee 的小城镇。A town called Jambolee。 你戴上老花镜之后哈，说话流畅多了。 Elton John，我这管嘴是吧？我这 你报歌名的时候，你不得看着吗？ 也确实是眼到嘴啊，脑到心，这是正确的。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结婚十年以上的，现在还有机会留小纸条吗？ 天天早上都得留，这个是给孩子的，那是你吃的，啊，这个你给我留半碗，你赶紧把它送，你送老二，我送老大。 是写上小纸片小纸条贴上吗？ 我们家已经小黑板了，都已经小白板，小白板， 就是 PS， 每天的备忘录， 对， 都写在上面。 是， 哦， 冰箱贴也有。 对， 啊， 今天晚上爱的小纸条呢，其实就是可以在很多处哈，两个人之间，也许他上班早一点啊，你呢起来晚一点呢，会看到的，就是那些让你记忆深刻的爱的小纸条。 是， 想到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下面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李荣浩的一首新歌，叫。我们好好的，他讲到的是在饭盒上，就是爱人给自己送的好吃的便当，饭盒上会留下一个小纸条，上面写道：“我们好好的。”哎呀， 日落照在脸上，热热的。这周末去哪儿玩呢？靠在我肩。袖口一角卷起，夏天要过去。听说午夜会有流星雨，买好多吃的东西，拿给我看你抄写的歌词。小时候胖的样子，关于你的事，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个拥抱，你害羞着撒娇，我们好好的。只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 上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来自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人、吉他、贝斯、和音、弦乐编写，皆为一个人的李荣浩。哦，忘了，录音师也是他自己，混音师也是他自己。 嗯，这人省制作费啊，啊，这人省钱，一个人能干的全都能干了。 对，我看到他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特别喜欢的猫头鹰乐队 啊，猫头鹰乐队也是， 亚当杨也是哈，你看到全部都是他。 对，这是设备狂人，或者是自己编曲。编曲啊，编程啊，一定份儿上了，给别人干活或者是给自己有兴趣干的话，都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 弦乐部分呢是国际首席爱乐乐团 啊，这个就麻烦一些，因为他可能会要总谱还要分谱，你要把总谱写出来以后，还要把每一个那个弦乐部分的那个声部的分谱也都给他写出来，这个会麻烦一些。嗯， 整首歌曲哈，杨一哲非常朴素，非常生活化的一面，就每个人都会遇到和自己的另一半争吵，对吧？然后又和好， 哎， 彼此下定决心要好好的， 扣一饭盒给他， 但是下一次又不好好的，周而复始啊，各种各样的情绪混杂其中，就像是洗衣服一样啊，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衣服在滚动着， 而下一次 就像我们的生活啊， 下一次又不好好的，这句话挺气人的啊！这句话就像是你老想以为这一下就给他治好了，其实他跟小孩一样，小孩一会儿就又散漫了。 为什么总说好的感情是怎么吵，他还是能继续，对吧？不适合的感情，走不下去的感情是不能吵， 是 一旦吵了，吵一次 就完了， 想一次， 对， 哎，所以这首歌呢。当你和你的另一半哈两个人陷入僵局，没有办法在互动的时候，其实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把这首歌分享给他，李荣浩的这首《我们好好的》直接分享给他，其实真的是一首歌就已经帮你传情达意了。 对，这就吵完了可逆啊，你有的吵完不可逆了，全完了， 就是一个大台阶送过去了。 是 啊，抱歉啊，这件事情咱们就用这首歌啊，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了，看看对方会回敬你哪一首歌。 对，回敬我哪一首歌？你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算你狠啊！ 算你狠。 嗯，反正这首歌呢还是挺温暖的哈，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情感里，所有你看到的那些，神仙眷侣啊，那些走过了岁月的很多很多年的伉俪们，其实他们都曾经经历过不好好的啊，无法好好的，但是他们一起克服了困难，从而变成好好的。走完了一生， 哎，像绕口令一样的把一生给走完了啊！ 所以今天星期三的晚上，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你都想一想啊，是不是因为太多个不好好的左右的时刻啊？ 美妙的音乐继续，来自麦克弗兰克斯，这首歌叫做《Woman in the Waves》。 好的，这首歌听完之后，我们第二时段见。 As a boy of 22, I stood before a statue. Was it you? They shake the fruit when they dance. You should try some when you have a chance. Her face had no power to deceive. She wore her beauty shamelessly like me. Guavas can be bittersweet, but the mangoes always good to eat. Love has complicated my past. God knows I left no stone unturned. Now I realize that at last I found her again. She understands. I found you.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

是冷漠，一身情事总不知所措。你不愿忘我，我轻我心好，一温柔间节奏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愿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是你让我心花了，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 大张伟， 对，热火朝天的大张伟，跟我下面要翻唱的冷若冰霜的 Radiohead 是不是真的配呢？我也不知道。嗯， 哎，你放完，你唱完这首 Radiohead 的歌，我马上就放方大同。我今天晚上真准备方大同的歌。 方大同喜欢的乐队哈， 偶像，来吧。 是，这首歌很简单。When you were here before, good look in your eyes. You're just like an angel. Your skin makes me cry. You float like a feather in a beautiful world. I wish I was special. You're so very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widow.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It's hurt. I wanna have control. I want a perfect body. I want a perfect soul. I want you to notice. When I'm on a run, you're so very special. I wish I was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widow.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Snow, she's running out the door. She's running out. She's 走心了，走心了啊，绝对走心了，唱得很好啊。今天晚上这首歌虽然不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首英文歌曲哈，但依然可以感受到你多年前啊酒吧驻唱的功底。 这不唱给方大同，献给方大同的。 我觉得这个很辛苦的哈，声嘶力竭的唱过以后哈，我们必须得把大家在聊天室中对你的评价啊转达给你。 哎呦， 这其中啊，大家掌声啊就没有昨天多了啊，我就不说了啊。 对， 唯一 不唱傻了吗？ 唯一很早就亮相的《麦田守望》四道盖听友说了，谦儿这首歌唱的太棒了 啊！这首歌我也挺喜欢的，所以我估计能唱好。 对，我刚才就是听到他要到那个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候，我就赶紧面向他拍了一张照片。 哟， 哇哦，那张照片呢，就很像是一个大学生。 嗯， 真的很像是大学生，还是吉他的大学生啊， 文绉绉的气质还没有变啊。 尽管在戴着老花镜， 你就当我那时候戴的是近视。 来，我们来听方大同的一首歌曲哈。 像是晴的半夜，未眠，电台放的老歌，我先弹着空气吉他，和弦哼的旋律经典。能被音乐环抱着，无忧无虑的，一遍又一遍，不想按下停止键。It's my favorite, favorite stuff. This is my favorite, favorite stuff. Don't give me drugs, just all the things that I love. My favorite.My favorite, favorite. My favorite, favorite. My favorite, favorite. It's my favorite stuff. 单曲重复播放中，躺在沙发上放空，不用太惊恐，不用偏头痛，做个好梦。音符的世界打通，任督都打通。音符的语言相同，喜怒哀乐都相融，享受这节拍就像漂浮在雾中里的爱，不管大山或小海，音乐给了灵魂灌溉，身体只是摇摆，这感觉格外自在。 Right, right. It's my favorite, favorite stuff. This is my favorite, favorite stuff. Don't give me drugsJust all the things that I love. My favorite, my favorite, favorite. My favorite, favorite. My favorite, favorite. It's my favorite stuff. 小时候存钱买听带，那感动还存在，歌词本里的精彩如何下载，从 CD 到 MP3， 音乐陪我跨过了时代。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yeah, so good. It's my favorite, favorite stuff. This is my favorite, favorite stuff. Don't give me drugs, just all the things I love. My favorite, favorite.My favorite, favorite. It's my favorite star. 又是一位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人于一体的才子型歌手，方大同， 都是自己有才啊，然后还憋不住，一直往外就肆意啊，才气肆意。 永远可以相信方大同的旋律啊， 嗯， 就是他的这个旋律调调，洋气的不得了。 对， 嗯，而且他的第一句哈特别吸引我，他说这个半夜睡不着听电台的老歌，危险危险。 是，这跟他他的父亲是吧？他父亲原来是也是一个爵士乐手吧？他这个耳闻目染，然后从小在家里熏陶的这个感觉，那真的是很重要的。除了天赋，还要有周围的环境。环境因素很重要， 对，他的音乐属于那种很耐听型的， 是 不是说第一 遍你听完就是耳熟能详的，但是你越听越觉得它这是一种很让人着迷的旋律哈。听到他的声音呢，就不得不说刚才叶谦的演奏的那首曲子 啊， 收音机脑袋啊， 收音机脑袋、 也是方大同不止一次曾经提到过的，对他音乐的影响很大的一个人。 他喜欢这种乐队的 band song 的歌，但是呢、他自己做的却不是这种风格的，这倒也特别有意思啊。他就不是做那种乐队风格的歌曲，他做的是这种爵士流行的这种歌曲。 好的，听完这首歌，时间到了21:44了，你要不要来个爱的小纸条，告诉你心爱的他，早点睡觉吧，时间不早啦。今天呢，我正在听电台，这是我上学的时候听的一家电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你知道吗？那档老节目还在广播当中呢。 是男左女右。 哎，对，还是他们几个 老男左女右了、 他们并没有怎么样，他们还是那个样。 是、你看他还能吃，酒也喝得，吉他也弹得啊，还能唱歌，你看看。 我们还在一起、这感觉真的挺好的。来吧，我们转个身，第30段听传统的暖文章和冷笑话，一会儿见喽。哟，哦， 我们还是先放一首歌吧啊。太快进入第30段。 我刚才看那个空白键，我以为是一个时段结束了、太好了，我们又多出13分钟。 George Ezra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aradise。 My way leads to paradise whenever I'm with you. Ride on, well, I will ride on down the road. I will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I'll be there. It's long, well, it's a mighty long road, but I'll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and I'll be there.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f the girls ar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anyway. If the girls ar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anyway. My time. My time, well, it's a never ending helter skelter. We'll be out whatever the weather. My heart. My boom boom heart, it's a beat and it's a thumping and I'm alive. I know you've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between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 know you've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heading your way. If it feels lik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heading your way. Paradise, oh long, oh long.Roll on, roll on. Paradise, roll on, roll on. 真是首快乐的歌，真是个快乐的人，心里不装事儿，心特大。George Ezra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aradise、看来他的 Paradise 也就是说他的天堂是他的心目中的这个天堂是非常非常快乐的、 星期五感觉的歌哈。 是 时间到了21:49，有一个小事情要和大家说一下，是气象台呢告诉我们哈，预计到今天晚上23点啊、本市大部分地区呢将有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呢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 这个 请注意防范。 是，这最后一句得注意了。前面这个雨见风雨我们见得多了，你忽然来这么大的风和冰雹呢，大家就要注意一些了。 还有嘞，明天早晨局地有阵雨，对早晚对早高峰呢交通略有影响，大家要提前做好出行准备，注意交通安全。其实今天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下雨了，雨势还好，估计到23点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地区呢就会有一些大雨了、 对， 大家要注意一下，尤其明天早晨有局地的阵雨，雨伞肯定是要带一下的，然后早晚呢要加点衣服，天气转凉了。 没错， 明天是2021年的9月9号。 哎呀，九九重阳不是这个日子啊，因为咱们 那是阴历的。 对，那是阴历的哈。 对，我想说9月9号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是个美好的日子， 是个美好的日子。 美好啊，还是美好啊， 请允许我啊、提前5个小时和大家见个面。明天下午的4点将会助力麦麦担当制作人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啊，周四和周五的下午4点，我至少快有10年了没有在太阳底下做过节目。 太珍惜了吧，咱们都得听听吧。明天我豁出去了，我豁出去，我买2节电池，我把那老收音机装上啊。 哎呀，感慨哈，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有些喜欢的歌手，有些喜欢的主持人，都已经陪伴大家快20年了。 长大，因为有你，世界充满感动。爱是什么模样？因为你，它才有形状。 没有人天生就有一双能飞的翅膀。 蛙乐队王征。 哇，青蛙乐队啊，真是，哎呦，老早老早听过他们的歌，太多年， 老早老早以前的歌了， 太多年没有听过了。 对，当年还是获得过内地最佳摇滚乐队的歌曲呢，哎呀，歌手乐队呢。 嗯，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而且 不知道哈， 非常温情的歌曲《因为有你》，会在你没有力量的时候给予你很多，生命当中哈那些点点滴滴的好朋友啊，还有家人呐、啊、爱人呐、啊，给予你的鼓励的片段。 是，哎呀，这个一想起青蛙他们，我就想起瘦瘦的三个大男孩的形象站在那里。 嗯，而这首歌呢，就是彭军作词作曲。 嗯， 然后王铮的第一句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迎着风在这座城市慢慢的长大，因为有你世界充满感动。 哎呦，真是，这现在听起来也挺感动的。 对，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感恩的心啊，还有就是真的在电台中陪伴大家听歌有那么多个夜啊，突然之间又要让我到太阳底下去。 嗯， 我真的把我喜欢的一些快歌就要都拿出来了。我现在听歌的状态就是把快歌要放到下午，然后慢歌就放到夜里。其实我这么多年的听歌体系里基本上都是要慢版的柔版的。 你忽然让我想起，我想起我儿子，我每次给他撕这个，他让我爸爸打开，就打不开瓶子，打不开塑料袋，打不开什么巧克力袋，我就拿牙咬啊，就是装着特别难打的样子，他就在旁边就说爸爸加油，爸爸加油。我刚才就特别想跟你说阿姨加油，阿姨加油。阿姨好好加油啊，太阳下的节目就看你的了。 应该说14年前哈，我就是在中午时光里， 是 偶尔也曾经代班过午后大道东啊，现在要回到真的是准下午茶的时间，4点钟了。那就明天下午啊，4点钟记得有空来听浪潮 Listen to One。 而且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呀，在这里边说好吗，没事吧？ 可以。 对，其实 我哪拦得住你， 这是跟腾讯音乐啊，它下面有个浪潮榜，我们共同合作的。而这个浪潮榜呢，它就是集结了全中国很多的优秀的作词作曲音乐人，每个月呢会给他们一些歌曲让他们来听，其实就是让音乐课代表选出好听的歌曲来告诉我们上个月有哪些歌曲你不要错过。 是， 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就是浮躁的东西，他就是很纯粹的告诉你，学音乐懂音乐的人告诉你什么是好听的歌曲。 太棒， 哎呀， 专业的很了。我就喜欢，就是你有一个寓教于乐嘛，他就可以又让你欣赏，又给你增添一些知识，这个我是特别喜欢的这类节目。 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每天就都要放相似的现在的歌曲，其实从中呢也会有很多联想的过去的歌曲啊，还有相关的歌曲啊，其实就是一档陪你纯粹听好歌的歌的节目。 阿姨加油，阿姨加油，喊阿姨。 我一会儿先读个暖文章啊。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它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8日星期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友韩丽。 第三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好嘞，这是我们这个时段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那就是暖文章和冷笑话。 是你刚才说先来暖文章是吗？还是我还给你垫场吧？ 哎，还是你，然后你就赶紧出去啊！好， 这个一个教授啊，来到河边啊，那看到两只龟，乌龟的龟啊，乌龟缩着啊，一动不动，两只啊都是一动不动。他经常啊来河边，但是呢也经常看到这两只龟就在河边缩着一动不动。我一天啊终于忍不住好奇，问一个河边的农民，说这两只乌龟在干嘛呢呀？这农民说他们在 PK。 教授不解地问，这动都没动 P 什么 K 啊？农民说他们在比谁命长呢。教授说比谁寿命长啊？可是你看这壳上有甲骨文的那只，这早就死了呀。这个这时另一只猛然探出头来说，嘿，你说死了也不吭一声。嘿，那只有甲骨文的也伸出头来，你听他们胡说八道的。 cause me pain and step aside to threats and bullies. I still believe I'd rather go dreaming, believing in something better than in me. I'd rather die loving and lost in the feeling of letting go. I'd rather die caring and working for something, seeing it is good. I can let it go. I can let it go. Go dreaming， 去吧，做梦去吧，来自 Dado Go dreaming， 做梦去吧。但是他并不是说贬义词啊，并不是说那个 听着不太好、啊、 调侃你们啊，说他的意思就真是甜甜的睡去吧，去做一个美梦、嗯、Go dreaming。 对，如果你真的白天时光很累了哈，现在就可以关掉收音机早点入睡、 嗯、 毕竟暖文章明天白天你有空的话，如果想听的话，到我们的听听 FM 早上男左女右的这个回放单元的话，也可以每一期过往的节目都可以听得到的，好吧？你的睡眠，你的健康更为重要。来吧，让我们分享今天晚上我带给各位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越是无人懂你，越是要爱自己。在楼下散步的时候，看见不远处有位姑娘在打电话，她情绪激动地对着电话那头喊道， 为什么你们都不懂我， 然后坐在地上崩溃大哭。那一刻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渴望得到大家的理解，却总是被指责不够懂事，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在别人的眼里却是不值一提。失落被当作矫情，无助被当作软弱。有时候会怀疑这一切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不敢说，越来越不自信。之后再有人问起自己的感受，也只是微笑着摇摇头。因为无人懂，很多人都曾走过一段特别辛苦的岁月，遇到问题尽量自己解决，情绪低落尽量自我治愈。可回过头来看，正是那段岁月让自己变得坚强、勇敢、无畏。如果无人成为你的光，那就先成为自己的光。正如简爱那本书里所说的，我越是孤独，越是没有朋友，越是没有支持，我就得越尊重我自己。不被理解是常态，温柔地对待努力生活的自己。为生活奔波的人，哪个没有尝过孤独的滋味？每当月光透过窗户，三三两两地洒落床头，很多人会想念家乡，会想念亲友，会想见那个很爱却身处异地的伴侣。只要心有所爱，坚持就有意义。假如我们的付出可以换来更好的生活，假如我们的双手可以支撑起一个家的样子，家的幸福，那么所有孤独的旅程都会变成通往美好的密道。孤独不一定是件坏事儿，反而让一个人拥有了更多独立思考的时间，可以思考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坚定信念走下去。面对孤独，有些人变得颓废，有些人悄悄地修炼。要不自卑，也不炫耀，然后不动声色地变好，把孤独当作经历，把艰难当作铺垫。这个时代成就了很多普通人，只要拥有努力向上的毅力，生活会给人们奖赏。有段话说，生命中曾经有过的灿烂，终究都要用寂寞偿还。人生终将是一场孤独的旅行，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之后便是成长。熬过孤独就是美好，我们所期待的未来终会到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座孤岛，但是总会有一艘船停在你的身边，有一个人走进你的心里。在那之前就做你自己吧。特立独行一点儿没有关系，不被理解也没有关系，你且去走你的路，种你喜欢的花，吃你喜欢的食物。人生途中一定会有人走过来与你同行，那个人会像翻阅一本书一样了解你的故事，体会你的所有。所以无人懂没关系，要好好爱惜自己。往事不回头，余生不将就。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好好的爱自己。 你的爱很像泡沫，太轻或太重都不在手中。 空，太放过太瘦，你都只是风。你来过，却爱上自由。你就走，我不问理由。在手中，我的爱就像天空，太放过太瘦，你都只是风。你来过，却爱上自由。你就走，我不问理由。 九月，我们再一次重温这首很精彩的，来自李玖哲演唱的《我会好好过》，你放心吧。 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好像每次放这首歌的时候，你都会加这句。 是啊，我就这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嘛。 哎呀，这个好好过哈，这是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今天晚上不是说小纸条吗？有时候也不需要写很多啊，你就好好过日子啊，好好的过好你的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其实一个人只有好好的爱自己，你才能有余力去好好的爱别人。 这个是一个硬道理哈， 对， 一个通常的硬道理。 来，让我们打开已经比较暗淡的聊天室啊，大家都早睡了，真好啊。聊天室中呢，有一些很热烈而且留下小纸条的听友，阳光中的云朵，他的小纸条写着：我好好的，你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就好 啊。对，刚才我看到这个了，我看到这条了，我还以为他在咱们那个群里边已经有热恋的对象了呢。我就这个感觉是特别像 看破不说破，朋友继续做 啊， 欠欠的给人挑破了啊， 真有啊。 昨天晚上咱都把小隋啊，他最终怎么得到现任的啊，这个事情都说出去了，所以大家都有机会啊。生如一夏花，你的过去没有我，多姿多彩也是翻篇了。 别念过去，你的未来有我啊，注定快乐健康到垂暮，享受年华吧。写不少呢啊， 还真是，你的过去没有我，其实隐隐有些遗憾，应该感觉是从小就在一起，青梅竹马才是最完美的，是吧？ 爱的小纸条也包括亲情之爱。齐公路的铲屎官他说，早饭在锅里还有个煮鸡蛋，记得喝奶。闺女给妈妈的回复 I love you， 真棒， 这就是爱的小纸条吧。还有这位朋友，他是在荷兰吗？这位 Andy 路，我的学习生活没有撤退可言，在阿姆斯特丹的学习路上大胆一点，勇敢去尝试，加油。 还真是，你说谁有撤退的多少条道路呢？真的是一般普通人是没有的，在工作学习中，在你的事业中，在我们接的 case， 在接的一些活啊，一些生意中，你没，说实话都没有退路。你只要是退路，就说明丢了，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了，就这一笔单，这单就完蛋了，就是失败了，这可以这么解释。 尤其在求学的路上哈， 是 因为你看其他的事儿可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期限，但是上学，它会有一个学期的期限， 哎、 对吧？考试的期限，就得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在异国他乡照顾好自己啊，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哈， 是 戴好口罩，保护好自己。 祝福你， 袁小福，幸福可爱的，现在已经荣升为六道杠的一位听友哈， 厉害了。 他看了这个扫黑风暴之后呢，对其中有一个男主角大江， 大江 记得吗？ 是那个就很拼很杀的那个哥们儿是吧？ 对，脸上有疤的那个大江。 对， 他当时不是拿了一个粉色的保温杯吗？ 有，对，有这个镜头。 袁小福哈，突发奇想，给男朋友买了一个貌似大江同款色的水壶，结果给男朋友发完了照片以后，他不理我了， 你 没有下文了。 你送人一粉粉的小水壶啊？ 不，大江那粉水壶其实我觉得还能理解，因为它外观上没有什么 logo 啊，也没有什么卡通图像，大小也比较是合适。但袁小福给他男朋友的这个水壶确实不能忍啊，确实哑口无言。 上面有画是吧？ 哎呀， 上面 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然后呢，还是那种就是吸管似的， 你有点意思， 明白吗？背带吸管似的， 你给大江，大江也得疯。 就是他可能在家里啊，会为了宠着你啊，背着喝着，但是走出家门之后，咱真得啊，注意一下纯爷们儿的影响啊。 这是这个。这个潮流好像是前年一个老摇滚乐手在录音棚忽然端出来一个什么保温杯里 泡枸杞， 对，人家这个应该是赵明义老哥。 这个确实天气凉了哈，我也是换上保温杯了，夏天的时候玻璃杯呢就已经收起来了， 是， 希望啊大家在一起，就像今天晚上李荣浩那首歌里面也唱到了，就提醒他多喝水，哎，多喝水啊。 好 ，Melody God， 这首歌的名字叫 这首歌，我们第43节。 If I tell you I love you， 够着够着要爆。 There are so many places to go, my love. There are so many places to find. There are so many worlds to explore, my love. There are so many stars yet to shine. There are so many secrets to tell you. There are so many men on the line. But I say before we go to the land down below, if I tell you I love you, I'm lying.I made this show the reason to call you up next time. So if you like your women sweet, consider me your wine. Lambo de la oe, Lambo de lambo e la fosa. I may be one for weekends,

这种滋味很美丽，心里有点急，也有点生气，你不要放弃行不行？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这条路应该如何走下？ 最苦的情歌，谈着最谈的最甜的恋爱， 嗯 啊，绝！ 听到特别熟悉的八十年代经常听到的滴滴滴答当，哒哒哒哒当，这种感觉的，八十年代有好多歌都是这样唱啊， 旋律线差不多。 哒当哒滴答当。 虽然萧亚轩的新歌没有那么多啊，但是他每每。过往的歌曲一亮相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自己青春里的某段时光又回来了，包括这首《类似爱情》，后来也有很多人翻唱哈。但是 Elva 的这个版本还是在很多人心中印刻很深。那这首歌呢，是由易家扬作词，小安作曲，收录在 Elva 萧亚轩200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 有感而发，有感而唱。 一晃哈，13年过去了。 对。萧亚轩也变成萧大轩了，估计已经是很大岁数了。现在 你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年纪大重要吗？可以和比自己年纪小的人啊， 是这个确实是 继续有共同语言， 对， 这才是厉害的。 那时候我也问过你姐姐这些问题。 Places, worn out faces, bright and early for the daily races, going nowhere, going nowhere. The tears are filling up their glasses, no expression, no expression. Hide my head, I wanna drown my.No one knew me. Hello, team.

我想不如暂时分手看看，不如把未来暂时留给自己打算。什么遗憾，什么习惯，现在都别说得那么逞强，就让我们暂时分手看看，暂时回归到相遇之前的纯天然，重新温习心动浪漫，也许有机会再一次勇敢。 两首歌，刚刚听过的这一首呢，是来自郭靖演唱的《分手看看》。 你这个你要威胁我是吗？你分一个我看看。那个我要跟你，我想我们俩不合，你分手看看。你给他放一首这样的歌啊？ 是这个样子的哈、嗯。两个人到了一个，哎呀，都没有办法解决，分又分不了，然后前进又没法前进，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局面的时候呢，不是有句话说吗？如果你扔出去这东西还能再回来，它才是你的 啊 所以分手看看，但是多半不敢尝试这个游戏啊，不敢有这样的一个尝试期。可是只要敢尝试的，不管结局如何，其实你都可以升级你对爱的认知和感悟。 你忽然让我觉得我扔出去一个包子，我扔出去一个飞盘，你那个你肯定会叼回来给我。 其实这个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是冷却期，就是你俩在感情的特别激烈的冲撞当中，如果能够冷却一下，冷静一下，给彼此一段空间啊，把距离拉开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是变淡了，不重要了，还是又升级了。 哎，这个期间呢，其实考验你们的话题有很多，比如说有人见缝插针，对吧？有暗恋者可能会出现， 哎， 对，可能会出现。然后你是不是对他的感情真的是，就是说比别人都强烈，是吧？你要是说，哎，你忽然觉得别人比他还好，那就可能这段感情就没有了。 对，其实分手看看这四个字是在双方啊都没有考虑还去爱别人的情况下，我们就分手看看，哎，回到彼此一个人的世界当中，看看我们对于这段感情又有怎样的一种眷恋或者是珍惜， 是 可能就会再回过头来，每个人都改变错的自己，两个人可以继续走得更远，当然不包括那些已经是骑驴找马的 本身呢、 啊 这个、 已经有了接盘的啊， 本身这前提啊它就有这个危险性，而且呢你为什么要分手看看，本身就是两个人已经开始有一些冷却跟矛盾了，所以就不能排除你说的这些各种情况都会 风险固然有，但是此时能分的，那以后发生其他事情还是可以分的。 哎呀，那个所有的旁边的人都，哎呦，跟他怎么着了？是我冷却了，你不能说冷却了。 我个人是非常推崇这个的。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不敢。 你们说分手就分手吧，还冷却了？不是不是，我们只是想先分开一段时间。 不，这个东西你自己不发朋友圈，你不告诉全天下，谁知道呢？ 买俩文化衫就行了。 这明明就是两个人的事情吗？ 嗯。 而且你说我们男人常常会到了一个阶段说，哎，我们都冷静冷静。其实女人是很害怕这句话的，因为其实潜台词就是说， 啊、我要跟你分开了。 对。但如果是真挚的两个人啊，本身就是矛盾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下，暂时冷却一下，其实是一件好事儿。比如说，我们给彼此三天时间，不需要太长时间、 啊，对， 就有一个时间点，不是遥遥无期的冷战啊，而是说要么三天、五天、七天，那你就当他出差了，对吧？你回到你的生活中去过你的日子，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生活里少不了他了。 三天啊，那肯定是个小矛盾，没什么的。 哎呀，能够缓和的你放心，分手看看也就看个一二三天、 啊、 不会看很久很久的， 看一周、啊、 那就比较不太确定了，不太稳定了哈。 是看一周就会看半个月，看半个月就会看出一个月 了、哦、这是音乐给我们引发的一些情感解决的方法啊，这是来自郭靖在2016年唱过的歌。当年我们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2007年，我就非常看好郭靖，直到今天我也依然觉得他唱歌属于那种吐字非常的舒服 啊，能听清楚， 对，你能听清楚，然后又很舒服。 不像现在有时候我们会说一些歌手他的这个风格里有许多，你不管他是特色的还是说他的一个处理啊，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通通都变周董也不好哈。 周董其实人家那个是整体的感觉， 嗯， 就怕是，当然有的人他刻意的要唱得很清楚的时候就会显得用力过猛，于是乎你会觉得郭靖的这种哎清澈呀那种力度刚刚好， 哎，就是在不经意间还清清楚楚的给你特清流的唱出来了。 对但是我感觉他和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应该说是一姐级别的孙燕姿比起来呢，他不是驾驭所有的歌曲都会让你觉得是90分以上， 他 还是有一些驾驭的没有那么精彩， 人无完人啊，你不可能让人唱所有的。 但是孙燕姿的歌曲基本上我觉得都可以打85分以上， 是 甚至都是90分以上。 孙燕姿也她自己的那个风格辨识度也很高，你比如说下来这一个歌手 Sarah Brightman 莎拉布莱曼，她别的歌曲她就是也不愿意唱也唱不了，她就唱的她那天籁的月亮女神之音 AIV Maria， 你每天晚上最后一首歌都是这首歌，就是这周 是他的歌、 就这周嘛， 对、还没飘一够呢啊，这个节目的时长呢却到了。 没有， 你要干嘛？ 我觉得还是应该以一首中文歌曲来结束今天晚上我们好好的周三有爱的夜晚更好。 也是 这个就是显得抓不住， 嗯， 明白吗？ 飘逸啊，太飘渺哈， 爱别那么飘渺好不好， 要实实在在的爱情歌曲来了哈， 要落实到生活的一蔬一饭， 好 吧， 好，你还是你是过日子的心啊，我有的时候太过浪漫了。 不，你可以飘一会儿啊，给我剩3分钟就行。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道道已经在楼道里了。 谢谢今天晚上所有听节目的听友，也特别感谢在这样的时候还会聊天的朋友，因为雨天。睡觉很香， 哎呀、 啊、 太棒了，赶紧回家睡觉喽。 对所以谢谢在聊天室中让男左女右今天晚上的热度达到124348这样的数字的所有听友们，同时呢也愿你们爱的小纸条经常写起来啊，不仅仅是给我们留言，给你所爱的人小纸条留起来。 好， 就像北京5号线他的小纸条留言是，天冷了记得加衣服。 天还，哎，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啊，我现在我还敢不盖被子呢，还不是特别冷呢。哼，当然了，我跟你嘚瑟什么呀，对吧？你也是那种让人家经常提醒不要凉着自己的那种热血女青年。 我在想哦，我叫小柯基，他留言的小纸条是下雨的早上。醒来看到床边的小纸条，记得带伞。哎呀，平淡是真啊！我就想你刚才这个不盖被子的事情，谁关心啊？ 记得盖被啊！你给我留张条啊！ 一旦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不想对话，啊，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